第117集。 我知道我女儿一直在吸毒，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，你们家再死一个，我就考虑接受和解。 顾天凤跪在地上向其道歉，黄母一口吐沫啐在他脸上，冷笑道： 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？他肯为他妹妹死吗？ 傅云宪插手这个案子以后，网上风声就开始一边倒了。待见过黄母回去之后，顾天凤病情急剧恶化，但他拒绝接受任何治疗，说： 养不教怪娘亲，如果要偿命，应该我先来。 他让儿子给他注册了一个微博号，以白净母亲的身份向网友道歉，几分钟内被骂了10000多条，什么难听的都有。待白墨再去找原先那位挺有名的律师，对方已经改口了，不再是先前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只皱着眉头说难办。他表示律师圈里都知道这案子定故意杀人不合理，但面对的是傅云宪，多不合理的判决在他手里都挺合理。而且由于吸毒人员犯罪率高，对社会的危害性大，刑事犯罪量刑一般从重，只怕白净此次凶多吉少，最少也得是无期了。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么尖锐凶险又赢面不大的官司，所以最后他没接。白墨后来找了不少律师，个个顾虑重重都没接。原本治疗情况相当乐观的顾天凤，在新闻发布会后就一病不起了，待见了黄母之后更是雪上加霜。他坚持拒绝服药与治疗，前前后后不到2个礼拜就去世了。许苏是从白爸爸那里得知顾天凤去世的消息，白爸爸确实糊涂了，前交代后忘记，不知女儿已经入狱了，还对许苏说： 你赶紧带着小静回来瞧瞧，你们妈妈躺在西宝兴路不起来，有人正给她化妆呢。 顾天凤刚进医院时，许苏偷偷去看过他，但白墨拦在病房门口不让进。大理那天也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，余悸无孔不入，殡仪馆前前后后被堵得水泄不通。白墨手捧顾天凤的遗像刚出现，他们就一拥而上。 白墨，看守所里的白静知道这事儿了吗？他悔恨吗？ 悔恨个屁！你给我让开！ 一把搡开堵在他身前的一个女记者。白墨有点不耐烦地四下张望， 保镖呢？怎么还没来？ 一个男记者见缝插针地挤上来，继续问： 一命还一命，现在这个情况，黄淑莹的母亲愿意跟你们和解了吗？ 白墨还没说话，另一个记者已经把录音笔抵在了他的脸上。 对方的代理律师可是傅云宪，你们找了哪位律师啊？对故意杀人罪的认定有异议吗？ 白墨本就不是好脾气的人，彻底被聒噪的记者们激怒了。他一手护住顾天凤的遗像，一手一把抢过那支录音笔。 我妹是错了，错在不该吸毒，错在不该事发之后还弃尸隐瞒。可这怎么是故意杀人呢？这怎么就故意杀人了呢？你们难道没有三五小聚，邀朋友喝过酒？如果你朋友酒精中毒猝死，就因为你没来得及打急救电话，你就是故意杀人吗？ 白墨越说越激动，直接把那录音笔摔在离他最近的那个记者脸上，又点着其余人的鼻子破口大骂： 你们这些狗东西，你们天天跟踪，天天偷拍，黄淑莹什么德行你们不清楚吗？她怎么就被你们写成了从不沾染毒品的白莲花了？所有的脏水都往我妹头上泼，好像不把她枪毙了，你们就不罢休？ 白墨不太懂法律，也不知道傅云宪的所言所行也都在法条允许的范围内，但他从很多律师那里知道，这案子若不是傅云宪插手，绝判不了这么重。记者不满白墨动粗也还了手，一片混乱之中，顾天凤的遗像掉在了地上，玻璃哐咔的一声就碎了，一张顾天凤年轻时的照片静静躺在地上，他笑得安详静好，美得像幅磨旧了的油画。白墨一个高约1米8的大男人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： 我没有妈了，你们把我妈都逼死了。 白墨请的保镖终于来了，个个面相凶悍，不似善茬。这些年他一直到处结交，到处混，还是很有些门道的。二十几个黑衣黑裤的大男人直接动用武力，把记者赶得一个不剩，暴力驱赶记者，估摸着明天网上又是一场舆论风暴。白墨也管不了了，他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送自己妈走。人群散尽之后，白墨终于看见了许嵩，英气的面颊上还挂着泪。白墨红着眼，冷着脸，冲他动了动嘴唇，该是说了什么，但许嵩没有听清。他突然想起小时候，每当苏安娜发疯要打杀亲儿子的时候，顾天凤都会把他带回家里。按说许苏和白墨都是青春期的男孩子，和白静同住一屋不合适，但架不住地方太小，只能拉一道窗帘把卧室隔为两间。白静住里间，他跟白墨住外头。有时功课做得实在累了，许苏就偷偷掀开帘子看穿着粉色睡衣的白静，看他雪白的颈子与乌黑的长发。早熟的白静可能知道有人偷窥自己，故意摸腿撩头发，偶尔回头瞪他一眼。一娇一嗔的模样逗得许苏如心坎拂过一片鸦羽，直痒痒。结果被白墨发现，就被他用被子蒙住脑袋一通揍。在晚些时候，顾天凤总会为三个孩子送来宵夜。白墨先看许苏的碗，再看自己的碗，然后不满意地抱怨：“ 妈，为什么许苏碗里有核桃，我的没有啊？谁是你亲儿子呀？” 说罢就去抢许苏的碗。顾天凤就毫不客气地打儿子手板，呵斥他：“ 你要是读书有小苏那么好，妈也给你核桃补脑子。” 那浓郁的奶味与果仁的香气溢满了整个屋子。短暂的对视之后，白墨擦了擦眼泪，转身进门前指了指许苏，交代保镖说：“ 不准让他进来。” 许苏就只能一直在礼堂外等着，等得视线模糊，四脚酸麻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木门够厚实，隔音效果很好，他既听不清悼词，也听不清哀乐。礼堂里突然响起一阵哭声，顾天凤的遗体要被推去火化了，这是他的挚爱亲朋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。哭声唤醒了一直木然不动的许苏，他像听见集结号的士兵一样猛打一个机灵，低头就往门里冲。他冲着那扇紧闭的厚实木门喊：“ 白墨，求求你让我看一眼。” 保镖们受了交代，左右各拥上来几个人，一下子就把他给擒住了。